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7.8 摄氏度。今天本市继续受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非常优越，空气清新，可谓是天晴气爽，难得的好天气，非常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不过呢，午后紫外线照射会比较强烈，而且空气干燥，请大家注意防晒，勤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在30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今天能见度极佳，只是风力稍大，所以呢，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冷空气影响，有3-4级的偏北风，大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30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舒适度指数是2，中午前后感觉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呢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属于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另外呢，道路上局部路段的交通管制呢，也仍然还在断续的进行。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目前在西部地区，在西四环路，这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南沙窝桥北南双方向各大约2公里左右的路段呢，现在是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而在西三环路呢，目前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丽泽桥桥区呢持续到六里桥桥区。在西三环路外环自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苏州桥桥区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再来关注西二环，西二环目前呢只是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从天宁寺桥到复兴门桥桥区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而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小街桥桥区。另外呢，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自北向南方向，从东直门桥桥区一直到建国门桥桥区呢，现在有交通管理措施，请过往司机呢也是注意绕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目前在东二环路，目前这是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二环的永定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二环路的广渠门桥桥区。在东南三环，目前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刘家窑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双井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朝阳公园桥桥区。本台呢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便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这两天的天气啊，被大家称之为高颜值啊。现在这个社会高颜值很重要啊，即便是天气也需要高颜值啊。 是， 当然人家是名副其实的高颜值。 颜值一高了，大家这心里都活动了，都想出去玩，不想上班了。 好吧，说到出去玩啊，当然可以出去玩了。放假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玩啊？说到放假啊，这个月有细心的网友已经把大家期盼已久的下半年的放假都安排出来了。咱们不说多了啊，就说九月份，从九月份开始到国庆假期结束，一共有37天的时间，加上双休日，一共有16个假期。也就是说，把这个中秋节、包括双休日、包括十一，全都给凑在一块堆儿了。那么中秋节放假呢，是包括周一的调休啊，一共是3天，9月22号到24号。那么国庆放假呢是调休一周，从10月1号到7号，这是没得说的。但是呢，在这提醒您啊，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对，这不光今年不免费吧，往年也没免费过。 就是每年都有人问，所以呢，我们就提前跟您知会一声啊， 对， 中秋它是不免费的啊。 对， 十一咱们可以是吧？ 出去的。 好了，那么说过放假的时间了，大家可以提前安排了。不过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已经退了休了，天天都跟放假一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哈，就只能跟孩子们说说了。倒是跟孩子们团圆的一个好日子啊。 对， 不过呢，也是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孩子们虽然说确实放假了，但是呢，难得放假，这小两口啊、小三口啊都着急出门，所以也未必真的有时间陪老人过个节。 现在还真是这样， 啊， 越是这种过节的时候，大家也都想着是能错峰就尽量的这个错峰，甚至于还早走2天，结果呢这个更是没有时间跟家人一起团聚了。 对，那老人呢也都特别能理解啊。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年轻人呢，如果能带着老人家一起走，咱们就一起走。如果说实在不方便的话呢，哪怕抽出一天或者一个晚上吃个团圆饭， 对， 这总是应该的吧。 对， 大家是不是就该给我点赞了？我替你们把你们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哈。 年轻人心里那恨的，你看，给我爸妈提醒了吧？ 啊，是吗？有吗？有谁？举手，我看看，到底是谁？好吧，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支持帮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这位老人家蓝这个问题啊，上次问了，我们也回答了，可能当时您没有听清楚或者没听见啊。他就想问一下，他说，你们好，我是一名75岁的老人，想请教一下 best wishes 是什么意思。 这是谁给您写了这个好词儿了？ 还是您在卡片上看到的？ 哎，对， 总而言之是好事儿。 最美的祝愿， 对， 啊， 最好的祝福，就是这个意思啊， 不用多想您。 您听到了吗？那么后面的祝福语是什么呢？我们也挺想知道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求助问题啊。 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啊，他遇到这么个事儿，买了点相框啊，想把自己家里的相片都摆在这个相框里头展示看看，挺好。结果回来以后发现，哎呦，现在这相框这么大，我这相片比它小一圈，但是框也不能浪费啊，我这没必要把相片，我说再去做个扩印，这成本就高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在这个大相框里头把这小相片给固定上？ 对，说白了就是相片小，相框买大了，怎么固定住相片哈？ 你觉得双面胶怎么样？ 也行吧。其实我们家也有这种情况， 啊， 反正就是如果相框大相片小的话，它就会滑下来。 对， 反正我们家那就当啷着呢。 哦，嗨， 就我 我看不下去了，我就过去给他摆弄摆弄，给他弄正了。但是过两天他可能一出溜又滑， 又滑回去了， 对， 我再给推回去。 对对对，双面胶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但是我就是觉得双面胶如果直接粘在那种玻璃相框上，它是不是以后会有印儿啊？或者说你这个相片不想放在这个相框当中，想换一个其他的，然后那个黏不拉几的， 那个时候咱们可以再来求助，如何清理玻璃上的双面胶？ 哎，这倒是个主意啊。那除此之外啊，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啊？可以将比较小一点的相片固定在大的那种，就稍微大了一点的那个相框上哈。 对。 而下回您在买相框的时候呢，您可以买那个就是固定尺寸的，您跟他说、 啊、 说我这相片是多少寸的，然后他会给您拿比较合适的那个。 对，现在其实咱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啊，以前像咱们小时候都是洗五寸的，后来这些年逐渐的有大的六寸、 嗯、 现在又开始都恨不得七寸起，反正那您那个相框跟着您得配应这个适应的去找配套的。 对，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可能有点用啊、 嗯、 但不一定完全管用，就是您可以在那个相框当中啊、嗯、那个底衬 啊 那个纸加厚一点，你厚一点、 哦、 它不就紧一点吗？ 相当于 可能会好一些， 让它结实点，弹性给它给压住、 哎、 也行。 对对对啊，也请大家给出出主意啊。 嗯， 这位听众啊说行李箱的密码给忘了，打不开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找一个，您问问您附近啊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什么的在机场安检部门工作人家真的，你看电视上人家展示过，就一溜这种密码锁啊，20个、 嗯、 就是盲解，根本连眼睛都不看，就 他们天天跟这个打交道哈， 就凭这个手轻轻的在这一搓，就感受那个小的咯噔咯噔的那个感觉，人家就知道那个东西是在哪儿，就能帮你打开。人家当然安检这事，有时候我们去托运的行李已经送进去了，您给锁上了，但是人里头发现有些东西可疑，人家就是要打开看一看，这个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嗯、 其实，在有的国家都不允许你给这个箱子上锁，你上锁人家甚至有的就给你暴力拆解了，有的国家是那样。 哦， 咱们已经算很客气的了，但是这个技艺啊技能他们都很擅长。再一个，您同样可以打110这个修锁的师傅，这个对他们来说也不是难事。 那不还得花钱吗？就一密码箱一行李箱，那密码其实应该算是最简单的密码了，是吧？ 您找您身边啊靠谱，就是互相都有信任关系的朋友，肯定有人会。我这么跟您说实话、 嗯、 咱们单位同事箱子打不开了，都是我给弄的。 那您给运建国门了算了 他这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你别着急，我虽然没有人家机场那个师傅盲测的这个本事啊、 嗯、 但你给我半小时一小时，反正我就慢慢的我在那等着，一点点的我也能找着那个点，他还是有一个挺明显记号的，但我一般不敢让别人知道我会着。 有，你不是都按小时收费的吗？咱们同事给你钱不给？ 不给， 咱们也得请你吃顿饭吧。 都没有。 哎，这个如果说用这个数学的一些方法算， 不是算，就都是凭感觉、嗯，你明白吧？是真的是感受它那里头那个密码到那个位置的时候，那个齿轮会有一个小震动，你只要感受到那个震动，你就知道它是哪儿，算不出来。 因为这个毕竟是相对于来说就密码的当中比较简单的。 这种东西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嗯、行吧，那你是？ 反正谁怎么都防不住我。 好吧，那个您如果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急事儿，或里面没有什么重要东西的话哈，您可以慢慢的就是尝试着摸索一下。如果说真的不行特着急，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方法，或者是大家呢也可以出点主意啊。 而且这么跟您说，三位数的密码锁啊，四位的可能难一些，三位数的密码锁，您从001100一直试到999，有一小时其实也试出来了。 嗯，全当玩吧， 对， 全当动脑筋了啊。这位听众呢想问问帮友，谁知道清河毛纺城的展销会什么时候开始？咱们住在清河附近的朋友有一大票呢啊。 嗯， 您最近去了吗？或者您知道这个消息了吗？麻烦您给我们发个信息，我们都想去看看。 嗯、 毛纺城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有点追求没有？ 哎，不，快入秋了，天凉了，这开始织毛衣织毛裤了，是不是？ 啊，你这真奢侈，每年都换新的呀。我那毛衣都穿了10年，我也没换过。 好吧，我送你一件啊。哪位知道啊清河毛纺城的展销会什么时候开始，麻烦您把那个比较准确的靠谱的日期给我们发上来，谢谢了啊。这位听众呢求助了一个关于医疗方面的问题。 哦，医疗方面的问题，咱们来看看啊。 嗯、 这位朋友呢他说，我家里有人呀、啊、得了胆结石，人呢在国外，医生说呀这得切除，但是呢他听说不是有体外碎石这些方法吗？不用动刀啊，这个大家帮帮忙，这个不行的话我就回国做了，哪家医院做体外碎石好。这个如果说啊您对在国外给您看病的这个医生他的这个建议 不是太足够的相信啊，可能担心有时候语言不通啊什么的，您可以回来再看看。但是临床上来讲，选择手术取石，还是选择体外的超声波碎石，还是甚至于有一些选择通过一些药物能够把这个结石给排出来，这个是有一定的临床上的这个指标的， 取决于您这个石头 大小、位置、形状都有关系。不是说您回国说知道哪儿体外碎石做得好，人家医生就一定肯给您做。如果您的那个全方位的指征都是适合做手术的，咱们国内的医生也会建议您用手术的方式。这些东西咱们毕竟不是人家专业，人家每天，您想您是一个人得这个病啊，人家每天面对的100个病人都是这个病，肯定比咱们经验要更丰富。 这个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啊。 哎、对。 如果说您觉得外国大夫，您说我这个哈、心里有点顾虑，您在国外同样也可以找到华裔的大夫，是吧？你也可以再去问问，或者再换一家医院问问。如果说人都建议您做这个， 对， 那您就听大夫的，也甭折腾这一趟了， 而且超声波碎石国外也有。这个技术这是全世界现在都比较普遍使用的，只要您不是说在这个相对来说基础条件差一些的国家，好一些的国家基本上这个技术不难。 另外呢，特别提醒一下您和您这位家人啊，就即便我们有热心听众给您打电话了、说他做过体外碎石特别好，在哪儿哪儿、但是适不适合您这位家人， 没错， 不是我们非专业人员说了算，也不是大夫看您一眼外表说了算，他必须经过非常明确的诊断，甚至看片子才能够确定到底应该怎么做啊。这个是要仔细一点，严谨一点啊。 咱把电话还是说一下， 说一下， 18518785908，18518785908。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就是夏天过去了嘛，说这个丝质的衣服都准备收起来了，您家都是丝质的衣服是吧？ 羡慕吧， 日子过得很好啊。他说怎么存放才能够不起褶皱？说只能叠啊、就他们家那个只能叠着放。说我没那么多地方挂，我也知道挂起来好，但是那个柜子有限。他说没那么多地方去挂这个衣服。哎呀，我都是挂着的。 哟，显摆你地儿大是吧？ 也不是，我就那么几件啊。 都东西少，人家四只衣服多不够挂的。这的确是啊，四只衣服再贵也比一平米的房子便宜多了。 对，首先啊，就是我了解到的啊，就是丝质的衣服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家里面应该都有那么一两件啊，它属于高档的这种面料、就是您首先不能放在密封的空间当中，很多人说我给它放塑料袋里囤，那是不行的，是不能放在塑料袋里面的。如果说不能挂起来的话呢，就是可以稍微把它叠一下，然后盖上那种薄薄的纸。其实我们有些衣服买的时候，包括一些羊绒啊，什么丝质的，包括衬衫， 对， 它都会给你盖一层白纸，就那种薄薄的纸，然后再收起来，然后放的时候呢，尽量放在上面，不要压它， 别压它， 不要压它，当然了，如果您是这种存放的方法呢，它多少会有点褶皱，那您明年夏天再穿的时候呢，稍微给它熨烫一下就没有问题了，或者挂一挂也会可以。 咱们有一些产品啊，不管是衣服还是其他一些商品，有时候包装盒里面会有那个干燥剂，你觉得是不是可以，我就往里头搁点，防止它受潮发霉什么的。 对，干燥剂可以，但是不要放那个什么卫生球啊、樟脑，那个不行啊。 对， 因为丝质的东西它都是蛋白质的。 对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只能叠着放的一些丝质的东西啊，您是怎么保存的，然后尽量的就是褶皱少一点，哎，存放的安全一些啊。 你说刚才你说的有一句话啊，对我来说老铁扎心了。 咋啦？ 你说基本上大家家里头都得有那么一两件丝质的衣服，我就在想，哎呦，我有没有什么丝质的东西，我都不想衣服。后来我终于想到，还真有一个丝质的东西，写字儿那个墨盒，你知道吧？里头填墨用、存墨的那东西是一小块丝棉，蚕丝的那种丝棉，你知道吧？我就那么一个丝的东西，我再没有别的了。 那你更那个了哈，我们都穿身啊， 我拿 在 铅笔是吧？ 行吧，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问了一下，他说什么是吹气拖鞋呀？ 吹气拖鞋 啊， 没听说过，我就知道吹气球。 吹气拖鞋应该就是我们大街小巷常见的那种拖鞋，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叫吹气拖鞋。 哦，是不是发泡拖鞋？就那种发泡塑料做的那拖鞋？ 应该就是那个，就叫吹气拖鞋。 哦、那个东西有。 它就这怎么解释呢？ 这么说吧，就是原来传统的咱们的那个拖鞋啊，用的那种，你说甭管是塑料也好啊，橡胶也好啊，它的材质呢比较的硬一些，有的紫密一些啊，软的那些呢又容易 紫密， 子敏， 就结实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就老那种拖鞋知道，就是一旦那个橡胶开裂以后，你都看的都瓷瓷实实的那种。 嗯， 但现在呢，就有点像咱们所谓说那种松糕鞋，让你穿的这个脚上啊也舒服，即便是拖鞋也能做出很多不同的造型来，又有弹性，踩脚上触感也好，然后呢也软和，而且通过加一些这个东西啊，可以使得它直接接触皮肤，接触汗液，也不产生细菌的滋生，没有异味，就是这么一种材质。 对，而且这两年好像还挺时髦的，就它不光做成拖鞋的样子， 对， 哦，这拖鞋还能穿出去， 是 还有那个很时髦的样子啊。 对， 不是什么特新鲜的东西啊，就是一种就合成的材料吧，可以这么解释吗？ 对对 对， 是吧？合成的材料， 是 但是它不等同于塑料啊，比塑料要高级一些。 所以有时候它因为穿这个鞋容易引发一些矛盾，你知道？ 嗯， 就有的那个高档的什么商场啊，或者什么饭店呀，啊，或者人家 什么不让进剧场， 对，西餐厅、剧场，对，人家要求不能穿拖鞋进，结果呢？像方明这样的潮姐儿，我这拖鞋好几千块钱，不管你不管你多少钱，只要是拖鞋就不让进。 我有好几千块钱一双的拖鞋， 我都不知道拖鞋最贵能到多少钱。 哦，那品牌的我不说了， 我都 老贵了， 我都是超市买十块钱三双的那种。 那你那个也不行，那个太便宜， 对， 材质太差，其实对脚不好。 哦， 我送你一个十块钱一双的吧。 行。 行吧， 酒店发的免费拖鞋我用的都挺好。 嗯，有些问题已经得到我们听众朋友的回复了啊，关于这个纺织城啊，什么照片什么之类的，我们先说纺织城啊。 啊， 这位海中来风说，毛纺城的展销会大概是10月12号开始。 哦， 他应该是住在那附近啊，或者比较关注这个事儿。他说等我弄清楚了啊， 嗯， 我一定会通过节目告诉大伙儿的。 好，太谢谢您了。 嗯，那我们是不是要组团去啊？团购的话是不是更便宜啊？ 更便宜，清河毛纺城哈。 嗯，当然这是我想的啊。 嗯， 关于这个照片怎么固定在大的相框当中啊？这位说，在照片的背面用彩纸固定， 嗯， 挺漂亮的。怎么固定呢？ 彩纸固定背面。 就是像我说的，把它弄厚一点吗？ 不是。 哦，我知道了。先把照片固定上， 对， 然后再给它贴在那个大点的相框当中。 这个文具市场不是有那种就稍微硬一点的，也是 A4 大小各种颜色的那种纸吗？ 嗯， 孩子们有时候做点什么什么小板报什么的会用到那些东西。您把照片先按着相框的这按把这张纸按相框大小裁一个，再把您的照片贴在这纸上，再把这纸搁回去，还弄一个彩色边框，挺好看的。您这办法是不错， 就是动动手是吧？ 哎，对对对， 想个好一点的折啊。 对。 然后这位说用橡胶把相片固定， 不是橡胶，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橡胶是什么呀？ 以前咱们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 哦， 照片四个角， 叠一个那个角是吧？ 对，那个东西， 哦，但是得会叠呀。 对，会，以前有卖的。会叠也行，会卖也行。 嗯，还有听众说可以往里面放一点那个橡皮筋儿，就是增加它的那个摩擦力嘛。 啊， 说那个厚皮筋儿在照片后面给它压好，然后跟那玻璃板给它挤住了。 嗯， 说你横摆竖摆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利用摩擦力来固定相片了。哎，都是好主意啊，都是好主意。 这位朋友这好主意。 嗯， 我照的7寸照片，用家里的大相框怎么弄也不好看。昨儿我上宜家又买了一个7寸的相框，这是最不行的办法是吧？ 换一个是吧？ 认了，对对对， 那就是， 买合适的。 您这次把这照片给他留着，然后下回有合适的相框，您再摆这个， 嗯， 然后您再洗一张大点 的， 家里面多摆点跟家人一起的照片，真的挺好的哈， 嗯， 特别温馨啊。 对， 嗯。说到这个密码箱怎么打开啊？ 啊， 这位说我是这么干的。 嗯。 他说先把3位密码数字都调成0， 嗯， 然后呢按着以下方法做，一只手摁住那个锁，就那个钮，然后呢稍微用力一点往开的方向， 对， 拧， 对的， 然后另外一只手不能闲着，说调那个密码的第一位， 嗯， 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试啊，就是基本上你说的那个意思嘛，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试，说别嫌麻烦。 嗯，他嗯最关键的地方他没有说清楚，你知道是在哪， 你也说清楚吧。 真教这方法，教人撬锁的方法。 这自家的这个密码箱， 他所说的这个啊， 那我们就不说了。 可以说，其实就是一只手按住这个按钮啊。首先说密码箱，有的是在两侧摁，你知道吧？ 嗯， 有的是单侧的一个开关，也有的那种密码锁，就还是传统锁头的那个样子，也是密码到了以后一抬那个锁头，不就能打开吗？甭管您这开关在哪儿，是开关也好，是直接挑也好，您就一直在这叫着这个劲，摁着这个开关的情况下，从第一位开始转， 转到它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这个齿儿就先能走出第一步去了，走完第一步再走第二步，走完第二步再走第三步，因为你一直较着劲呢，只要这一个齿儿开了，这个东西就会往前有一个小的位移，虽然不能都打开，但那个位移只要您能够用手指的力度感知到，它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最终实际上是把三个那个小齿槽都在你的压力下对准就出来了。 嗯，反正是自家的行李箱嘛，就是您在家里面慢慢的尝试一下也行、啊、 坏了也怪不得别人。 还有听众说你不行啊，你就拎到附近的商场卖行李箱的、 哎、对 他说您拿着您的身份证，您找那个附近的那个卖行李箱的人，他们都会让他帮个忙、 嗯、 帮您打开。 嗯 好吧，这个密码箱这有时候真的容易经常的容易忘啊。 是， 好，我们第一时段呢接近尾声啊，我们来说说这个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个，怎么了你乐什么呀？ 密码箱，带密码锁的行李箱。好吧， 他为什么转让了？因为他把密码锁忘了转给别人了。 不是不是，这是我们编的啊。 黑色牛津布拉杆旅行箱，带密码锁，箱子容量还可以扩展。哦，就是那种侧面有一溜拉锁可以胖一圈的那个，中等型号，95成新，转让价50，联系电话是15201692462，15201692462。 这位听众呢想赠送的是蜡烛型的灯泡， 嗯， 赠送啊，25瓦，它有两包，然后天意市场当时买的，3块钱一个。他说不好找的蜡烛型灯泡，我也用不上，扔了怪可惜的、 嗯、 现在谁需要的话您拿走啊，白送。 对， 他在马家铺路，请自取，电话是17701133771，17701133771。 搁那种有的吊灯弄这么一蜡烛灯泡挺好看的。这位朋友也是免费转让啊，这个闲置的乐器吉他，请帮助转让给需要的爱乐人士。哎呦，但他没说到底是不是赠送啊，就是帮助转让，没写价钱。13661182633，13661182633。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三床双人被子，都是全新的啊。 嗯， 每一床呢是120，还赠送一双轮滑鞋。您这东西不搭呀， 在被子上轮滑。 听说您送个床单枕头还行啊，送一轮滑鞋行吧。电话是13051686467，13051686467。 这位朋友呢家里呢是有5件套装的玻璃茶具，是全新的，有包装盒，一个壶700毫升，有4个小杯子，茶壶内有滤网，原价50，转让价30，联系电话是13601334561，13601334561。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鱼缸，里面有5条鹦鹉鱼，价格呢可以商量，鱼缸呢是高1.4米，哇，是个大鱼缸啊，宽是35厘米，长是1.05米。钱先生他在石景山鲁谷那边，电话是13671060835，13671060835。瞅着这个鱼缸搁家已经够大的哈、 嗯、 但是大不过德国柏林这个、 啊、 德国柏林有一家酒店，他们刚刚呢盖了一大鱼缸，这个鱼缸你知道有多大吗？有8层楼那么高、 嗯， 而且呢就是在里面还有电梯，专门是可以观赏用的， 坐着电梯观赏鱼、 啊、里面有好多鱼，就是深海的鱼、 哦、 据说把那里的鱼都蒙得一愣愣的，他们以为自己就在深海当中，值得观赏、啊、还有鲨鱼呢， 就等于是弄了一个水族馆嘛，小型的， 就是就是，但是它是建在一个酒店当中，然后呢、 哦、 还有电梯观赏，同时呢就是在这个水族箱的顶层还有餐厅，而透明的、 哦、 就是说你脚底下可以看着这些鱼游来游去， 我看着哪条吃哪条啊， 那不行，那是观赏鱼、 哦、 然后还可以吃饭，反正就是搞事情吧。好，第一时段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第二时段的时候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都会来帮老人洗个澡，每个星期呢都会抽一点时间来帮他打扫卫生啊，收拾收拾啊，聊聊天什么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快递小哥他们这个时间啊真的是分秒必争，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就是、 但是他专门就腾出时间来帮这位孤寡老人，而且帮了很长时间，直到这位老人家有一次打电话给他们的总公司、 嗯、 总公司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快递小哥小张一直在默默地做好事儿。 哎呀， 嗯，他也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觉得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嘛、 嗯、 所以我就看到这样的信息啊，就觉得我们帮团里其实有很多听众都是这样的、 嗯、 默默的，然后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没有求得什么回报啊，什么点赞呀、啊、反馈表扬我什么的，就是这么慢慢的，然后一点点的把温暖把正能量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传递着。 对， 好吧，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也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的平台然后发送信息、 嗯、 比如说您是孤寡老人需要帮助、 嗯、 那我相信呢我们有我们公益学校的很多的志愿者，公益学校的学员、 嗯、 还有我们几百人的听众自发组织的爱心群，另外的还有我们这么多善良的热心的帮友都会帮助您的。好了，分享了正能量的故事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第二时段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都和智能手机有些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位朋友碰到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啊，他说我的苹果 5S 手机近日微信里和相册里的部分视频都打不开了，相册里打开的时候有个车轮在转，微信打不开，这视频就显示说让什么重新再刷啊，说什么错误，怎么解决？两部分内容，相册里的视频打不开，您所面对的这个情况是苹果的一个功能叫做 iCloud， 也就是把您的这个照片啊在您本机储存空间不够的情况下有 WiFi 的时候，它自动把您的这个照片上传到 iCloud 的云端去储存，一旦在云端储存完毕了，就把您本地的这个相片给删除了，删除以后呢只在您的手机里留一个缩略图，所以您看到相册里还有，这是缩略图还在，您一点它，它在转的时候其实就是正在从云端把这个照片再下载回来，而这个下载呢速度呢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快，有时候会稍微的慢一点，所以出现这个延迟。如果您不想要这个功能，说您这个照片您都能自己去导，当然现在已经上传删除那部分没办法了，那您必须得从云端再把它给下载下来才可以。如果是以后您不想使这个功能了，您在您的手机设置相机里面把这个功能给删掉，就是 iCloud， 就是所有的相片本地图库自动上传云端，把这个功能关闭就可以了。微信里面打不开那些视频，是因为我们的微信用到一定程度以后，或者您手动去进行清理，或者整个系统如果满了，它会启动自动清理功能，会把原来老的占地儿比较大的那些视频在后台给它删除掉，同样也是在您的手机里面只存了一个缩略图。这个时候您说刷屏还显示错误，这是因为这个文件已经不在云端储存了，这些东西如果您当时没有及时的保存，现在的确就已经回不来了。 嗯，这属于常见问题吗？ 很常见的问题， 很常见啊。 对对对， 就常见问题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嗯、有的时候可能您现在没有碰到，但是不等于您以后碰不到啊。 嗯， 这位听众也是问的手机的问题啊，他是华为手机，他说程序老是跳出来什么华为云空间啊、视频啊什么的，说这后台能给它关上吗？ 嗯，它在您设置手机里面有一个通知选项，您进到那个通知选项里面找哪些软件是您开放了它通知的权限，比如说啊，我们的微信这通知权限您必须得开，您不开的话，您有人给您发信息您都不知道。 嗯， 信息，包括我们平时用的一些像如果您经常网购啊什么的，淘宝或者什么这种包裹快递、支付宝这些的通知功能都是可以打开的，但如果说像华为云空间呀，或者一些视频软件，它可能会经常每天给你推荐啊，这个什么什么《延禧攻略》又发布了新的一集啊，这类的通知对您来说，如果您觉得没有用，您就把这些软件的通知权限通通关闭。像您所说的什么云空间呀、视频， 您可以选择啊， 哎，对，哪个您不用的，您就都给它关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再弹出来影响您了。 就包括我们使的那个微信，有时候一加什么群，好，那群里好几百口人啊，他没事，他帮人，他喜欢聊天嘛，但是您那老误或者老响，那个通知其实也是可以关掉的。 群， 对， 但就微信的通知功能是打开的，但是这一个群您可以设置为有新消息的时候静音， 就是通知不通知你的、啊、 不显示。 对 对 对、嗯。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他想问一下，他说老李，他说在手机上突然出现有一个小圆点儿、嗯，就一小圆圈，说上面有那个百分数，还经常变、嗯。说点击之后呢，出现小度小度你的智能助手，请问有什么用？能删了吗？ 得， 这什么东东啊？ 你把人品牌给说出来了，你说那咱还跑不跑人家？ 啊， 就是 你。注意点说辞啊，别惹事儿啊。 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些软件啊，尤其像您所说的这个这类的手机啊，安卓手机上，因为它的权限后台是完全开放的，所以呢经常会有一些软件在安装的时候捆绑安装一些其他的软件。像您所说，如果说这东西您都不知道，那这个软件就是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到您的手机里的。我们每个用安卓手机的朋友，如果不是这方面的这个说很擅长的人，说早早的我就把各种权限我都给收回来，我不放给手机的话， 特别容易 这样，会频繁的遇到这种情况。 对， 咱们现在为什么有时候就大人手机别轻易给孩子，你交到孩子手里，他一不留神东点西点的，等再还在你手里多出十几个程序来都是有可能的。您这个呢就是被这个软件啊，等于是他自己在后台进行了安装。如果您不需要的话，您去找一下您的手机里面的一个个 APP 图标，您看看有那个百度手机助手，您把它给删除了就可以了。 嗯，其他的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啊，可以删掉啊。 远不止这一家啊，这些手机安全软件反而实际上他们都在想尽量的去抢占更大的市场、 嗯、 会在后台安装，这情况很普遍， 这特别难避免。那天我看我妈那个手机 啊， 当时我妈让我看的 啊， 说我这里面怎么突然冒出那么多什么公众号来，我一看打开，我的天哪，说我没加他怎么都上去了。 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上去，我说我现在只能帮您删了，开始一个一个帮他删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是点什么的时候呢，稍微留一点意。 对 对，留一点意啊、嗯、你刚才那么说不得罪人吧？ 不得罪，不得罪 啊、 哦！要不然我再点几个别的也这么干的牌子，点够仨行不行？真能点出来？ 得罪了，算你的就行。 百度啊，包括腾讯呀、啊、360啊、金山呀、啊，都会有这种可能在装别的软件的时候捆绑给装上。当然，这一点呢，您手机上如果做一些这个设置，比如说只要安装新软件，就需要经过您再手动同意。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您还被装了，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一定是您不经意间点过同意。 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习啊，就拿了一些新的智能设备之后呢，不要就是仅限于它那个最一级的那些做法，就是最简单的做法，多学习一点是没有坏处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一些求助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说是从9月份开始机动车申领免检核发验证合格证可以到邮局去办领了吗？ 嗯，现在的确是这样，他是为了尽量的，咱们说简政放权啊，能让大家少跑就少跑。现在他们推行的这叫做邮政网点代办， 嗯， 补换领，就包括咱们的行驶证啊、驾驶证啊，在没有需要交管部门去处理的那些陈年积案的这个情况下，就是您得保证您这上头这个分什么的该消的都消了，该交的都交了的情况下，包括咱们6年之内那个车可以免上线检测，以前不是还是得到这个咱们的那个大厅去换领一个新的证吗？现在这些都可以网上提交您的交强险的这个电子手续，人家在后台给您办好了，直接寄到您指定的地址。 对，这个网上办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是去邮局的话，现在不是所有的邮局 哦 都已经开设了。我刚才查了一下啊， 嗯， 新闻里是这么说的，市交管部门已经在朝阳、海淀、房山3家邮政支局 啊 设立了专厅，开展代办车管业务。就目前我觉得可能也是属于一个试行阶段吧，就先尝试一下，如果说哎没有问题挺好的，我估计可能慢慢的就是中小邮局也都可以办，但目前呢不是所有的邮局都办啊。 嗯，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附近的邮局能不能办，您问一下，或者呢采用在网上的方式，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业务都能在网上办，它也是有一些规定的。 对， 嗯，建议您登录交管部门的网站去细细查询一下啊。来说一下这个私制衣物的保存啊，这位听众出了一个老方法，他说我这是老办法啊。 嗯， 说衣服呢在收存之前呀，可以先在那个橱子底下，就柜子底下啊，叫橱子，橱子底下呢铺一张当天的报纸 啊， 如果你怕染了的话呢，可以再铺一张白纸，因为就是刚刚出版的报纸那个油墨味啊可以有驱虫的效果，然后呢您再放一点点就是防潮的东西，形成双重保护。而且呢他说有一个特别好，就是你 铺的不是当天的报纸吗？等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天收起来的了。 嘿。 这个一举两得啊，这是过去的一些老方法，因为那会儿没有那么多什么防虫剂啊，什么香剂啊，什么香薰剂啊，所以报纸是个好东西啊。 说这个我就在想啊，那些鸡贼的老板是不是从这儿学的这个办法，就是他出差了，他怕自己公司的人这天说这个老板走了，他们都不好好干活不上班了，要求呢就是你们每个人啊，每天早上在群里头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拍张照片给我，证明你来上班了。 打卡是吗？ 对，我说你有这功夫，你自己装个指纹，他弄指纹仪，他又担心别人什么什么纸膜啊，是什么？ 这事儿也好办呐、 啊， 我就同一天，我在不同的角度拿不同的，哦，不得是当天的报纸， 当天的报纸啊，对啊，你说了， 我批啊。得罪老板了啊？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二手冰箱、洗衣机，在清河五彩城附近，希望在100块钱左右，是那应该是一件100吧，我估计。1580168953815801689538，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部苹果手机，没有说型号，希望能保持90%以上，最好有发票。电话是1881144515118811445151。这位朋友啊，想问问有没有那种盲人用的智能手机，那就有几个要素，声音得大，然后按键要大一些，避免误操作，主要是可以操作微信。联系方式呢是13522696036 13522696036。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液晶电视，有转让的朋友说联系他13001258876 13001258876。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个挂式电话。挂式电话是什么？就是挂墙上那种， 厕所里头， 就酒店里面那种， 对对对对对，钉在墙上直接摘下来就能打的那种。 好吧，说接受价格呢是10块到15块钱。家里面一般都是座机哈，挂式，反正酒店里那挺多的。 这种反正那会儿就是家里面固化作用还比较大的时候，还是挺经常，有时候就是在洗手间也钉这么一个的。 因为真讲究， 真 酒店标准是吧？ 这不，你小时候没有吗？我小时候打电话为了不让 我 爸妈 听，我们都是无绳。 那你比我奢侈。我为了不让爸妈听见，我都躲厕所打电话。 电话是13651251678，13651251678。这位网友说：“你们好，我刚刚啊问了我在清河附近的朋友，说清河毛纺城什么时候开呀、啊？他说还没定呢，还没通知呢。说等通知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你啊，等他告诉了我再告诉大家伙儿。 我们这老朋友刘大姐很热心， 那大家就等通知呗，等通知啊、 哎、 我估计怎么也得在10月份吧， 应该是、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反馈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他说是这样，这个昨儿我不是跟大家求助我要修自行车，想拿龙拿跳吗？右安门住的一位卢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还有一位先生教我自己怎么修，说你要是实在学不会，抽时间我过去我帮你修，真的是太让我感动了，这是真的领略到了帮帮团我们帮友们的热情。 说真是太谢谢大家了、那么请记住我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让我们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 人可以猜想啊，但是有些时候大家写的这个信息没写利索，我们是真猜不出来。估计您的心上人也猜不出来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昨天啊把帮帮团里面那个东西都删了，应该是那个文字啊，订阅号可能怕占地儿。 对、嗯、 他说今儿我又走怎么位置又全恢复了，您走哪儿去了？他就全恢复了， 一个走位啊， 对， 卡到了 C 位，然后就成功的恢复回来了。 然后我们猜了一下啊，这个虽然我们不是您的心上人啊，但是我们也能猜出来啊、 嗯、 估计就是碰了什么东西，或者也没碰什么东西、嗯、 对， 发现他又都恢复了，说不仅是昨儿删的恢复了，说以前的信息都恢复了，出大事了，我们的缘分啊。 这个您试试看啊，您找个别的公号您删一删，看明天回不回来。如果只是我们回来，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割不断的。 对，就不能删哈、啊 嗯、 当然那个有的时候确实公号里面的文字比较多，存多了它占地儿吧， 占地儿、 啊、 的确是占地儿， 就特别靠前的大家都看过的啊，也没有什么保留价值的，您可以慢慢的就把它删了啊，别把我们公号删了就行了啊。 但是您说他这东西为什么又回来了啊，这个情况的确不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 嗯、 我只能猜测有可能是您之前的那个删啊、 嗯、 也许只是隐藏了，并不是真的删除了，所以今天当又有新的信息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弹出来，这是一个啊、 哦、 二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微信里面您之前曾经看过的所有，比方说我们帮帮团这些信息啊，您今天为了省地儿把整个这个帮帮团全都给删掉了吧，那么今天您再打开我们这个界面的时候，这些东西的确已经不在您的缓存里了，可是只要您往下下拉，它会自动把历史信息一个个的再重新读取回来。 嗯， 您指的是不是这种情况？这个不是说它又回来了、哦、实际上 您能看到 那是它在网上的这个历史信息，您每次再拉其实都是在线下载，您如果不想要，您就千万别再过多的往回倒，他就不在您这儿了。您越倒，那倒啊倒啊倒啊，能一直给您倒 到2015年去了，是吧？ 倒到我们公号开始的那天呢，都回不来。 要不然您再删一回试试，要不然就删别人试试啊。 哎，对对对， 是删除的删啊。 对， 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是一个康佳液晶电视，2014年6月份买的，刚看了4年，说最近啊出现一毛病，开机10分钟之后呢，出现闪烁的黑影暗条，占屏1/3多。然后给客服打电话说给派人来看，结果呢所派人员电话里讲的检查费用和零件报价跟客服报的严重不符 哦， 说好像打游击似的还划价呢。 嗯， 这不应该， 按说 如果是正差的就是人家厂家的客服， 这您可以， 就他有可能不服，因为他听到的和他看到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 有可能价格不一样，但是不会划价，这个应该是不对的，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家伙啊，说这种情况他说我值得修吗？ 嗯， 首先我觉得他来的那个人啊，或者您打那客服啊，压根儿就不是人家康佳本部的售后，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电话它是不准的。 对， 建议您找出以前的那个说明书，说明书上那个客服是最准的。 对， 嗯，您再重新看一看，或者电视上可能没有，一般其他电器上会有一个电话，您最好找那个电视机说明书上那个客服电话， 因为这样的大品牌呢，应该说他们对，就即便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客服人员给您报了一个价钱，来的这人就说的不一样，您也可以跟客服再反映，来的这人怎么报的跟您说的不一样。那如果说真是说我们有什么没料到的地方，那人家有一个新的报价，人也会给您解释。 因为您表述的和他看到的可能不一样。 对， 但是划价这事儿正规的应该不这样，所以您重新再确认一下这个客服电话。 嗯， 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人家认证的？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啊，13071183422，13071183422。好，还剩一点点时间啊。我们这位听众呢，他想租一间，他不是，他出租啊，出租不行，租可以啊。 嗯， 他想领养一只出生不久、纯白色长毛的蓝眼睛的小公猫。 嗯， 谁有刚刚的这个闲置的小猫啊，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这个